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空将慢慢转成阴天，但是由于空中水汽供应不足，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只有山区可能有零星的雪花飘落，对大家的出行不会带来明显影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劲松中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车多的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车多，玉亭桥以北南向北车多。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明显，那么其中呢，来广营桥南进京方向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北五环功德寺桥西向东方向受两起事故影响，车辆排队1公里。西三环紫竹桥北北向南有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比较大。目前的西北三环外环方向蓟门桥到苏州桥万泉河路北向南都是车辆拥堵比较严重的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嗯，没错啊，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出发吧。哎，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废话，是因为公众平台还没有打开啊哈。哎，但是今天呢，先说说跟大家这个要互动的这个话题吧。 哎，这是正事儿哈。 对，这个互动话题呢，源自于这个这两天的一条新闻啊。这个有一位女士啊，在早上那个出门的时候 啊， 那她呢，应该这个故事应该这样讲啊，是有一位警察巡逻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一位女生就是 昏倒在路边。 哎呦， 哎呀， 那赶紧救助一下、 啊，赶紧把他给救助过来。哎、啊，救助过来，问他，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怎么会昏倒呢？是不是？姑娘说，早上出门忘吃早饭了， 这 饿晕了， 低血糖啊，原来 不是、 啊， 哎，他就真晕了、 啊。 最逗的是呢，这个姑娘啊被救了以后，因为那个警察确实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负责任， 嗯， 然后呢还给他买了早饭， 可以， 然后等等的把他给这个就醒了啊，然后呢这个姑娘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啊，这个感谢信 应该的 对吧 得感谢一下啊， 但是这个感谢信啊他写的也是很有特点啊、 哦、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我呀，等会儿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这封这个朴实的感谢信、啊、 感人的感谢信， 哎，对，他说很抱歉、好心的警察叔叔，很抱歉，因为我傻，忘吃早餐，本想回公司再吃的，真的不是为了省钱，麻烦到您和您的同事们了，这寒风凛凛的，大伙儿都不容易啊，我这弱不经风的给您添麻烦了，还让你们破费了，真的于心不安，不知如何感谢，身无所长，为智障字儿巨丑的字条以示感谢，万望注意身体，一切顺利，拜不小心晕倒的某人，谢谢啊。 好， 哎，这封感谢信也是现在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 情真意切、啊、 情真意切、 啊、对呀 啊然后呢说的真的是认错态度特别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要让您呢这个如果今天早上写一封简短的 啊， 就几句话的一封感谢信， 感谢信， 你给谁写？ 哦， 你怎么写？ 哦，要感谢谁呢？ 哎，对对对，哦、你写封感谢信嘛，对不对、哎？我们借着我们这平台，我们还可以给你念一下， 哎、 给你读一下、 啊。我要感谢一下大帅啊！ 好事啊！ 对呀、啊， 就是又替你，就你出去干私活，我替你顶了。这个在上班是不是、啊啊、 活不下去了？ 这样你要感谢我、啊、你得写出 写个理由是吧， 对，你得像人家怎么也说是吧，是我傻只忘了吃早饭 啊， 对吧，你 大帅呀， 啊， 你是那么的帅呀，就是因为你们的帅呀，所以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呀，我要感谢你啊。 好，今天节目可以别听了，好吧，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写一封简短的感谢信，你要写给谁呢？ 哎、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腊月28火车票今儿个正式开售了， 还有西站春运期间取消临时候车区，西直门桥试点拉链式通行。 嗯，本市今年为群众呢计划办重点民生实事，昨天开始在首都之窗网站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投票。 好，还有就是滑雪风险高，保险种类不一，选择需要看好条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春节将会临近，归家的火车票您买好了吗？按照火车票预售期30天来算的话，今天开始旅客就可以预定到腊月28号，也就是2月13号的火车票。2月13号就腊月28了？ 对呀， 啊，也就是说整整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 是啊，你才反应过来呀、啊哦、都不到一个月了、 啊、又到年关了、 你准备给我多少钱吧？我要压岁钱。 你先磕个头，叫一声叔叔，我就给你。啊，来来来，说一说啊，到2月13号的火车票，也就是今天可以买了啊。那铁路部门预计呢，春节前一周铁路客流量最为集中。其中呢，2月10号到2月15号是节前客流高峰。这也就意味着，从上周六开始，连续6天全国迎来最为激烈的春运铁路抢票大战。目前看来，尽管由于运力提高，春运车票购买难度有所降低，但是春节前夕啊，北京发往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方向的这个列车车票仍然是比较紧张的。前两天我还好像看到一条新闻推送 啊， 说是有一位大爷是去了6趟火车站没有抢到票、 哦、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啊，对，大爷跑了6趟火车站啊，这个没有抢到火车票，然后跪在地上都在那哭呢。 哎呦，因为他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啊，在上海工作，这也是他第六趟去火车站排队买票，但是都是无功而返啊。那个，因为连站票都没有了。 确实，我也觉得咱们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就是咱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归乡心切，咱们能 不能，他们又不会网购， 对对对，只能现场买，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方式方法，就是拿出了一小部分，比如说占5%的这个票量，给这些中老年朋友，凭着他们的有效证件，他们去排队买票，看看可行不可行，这是我们的一家说法啊。 你的一家说法， 对我的， 不要带上我。 我多有人文关怀，我告诉你。 对，这个其实应该是让铁路部门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加上办法啊。 对对对，我有一哥们儿就是星期六就抢回徐州，江苏徐州的票，一张都没有了。我的天，他准备继续抢。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年铁路的春运啊，将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共计40天。北京西站表示，今年北京西站呢将取消延续了多年的临时候车区，改为设置旅客安置区。那么安置区呢，内设有旅客座椅、车次信息屏等公共的设施，主要功能呢，就是为了咱们的旅客提供短暂的休息服务，不再承担临客进站功能。有个地儿可以歇一下，挺好。 哎、对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西直门立交桥匝道多，连接方向多，加之周边路网复杂，车流量大，成为了交通拥堵多发区域。哎，好像是西直门那个立交盘桥很出名是吧？ 就是说这个设计太复杂，很多的司机朋友一到那儿就犯晕，但其实再晕晕不过四惠桥，我现在走四惠桥觉得更晕。 啊，那为了缓解这个西直门桥上有一些交叉口车流集中拥堵的问题呢，交管部门在西直门桥试行拉链式通行 啊， 拉链啊，也就是继2017年10月北京市首次在石景山试点拉链式通行后的第二处拉链式通行路段。 是的，那么交管部门呢，针对西直门桥北向西与南向西匝道河流点处车道数减少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拉链式交替通行交通组织优化的试点工作。那么在这两条匝道河流前呢，增加了交替通行的提示标志，并且是喷涂了地面的文字标志，提示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前方车辆即将合流，应该按照交替通行的规则来行驶了。 啊，就跟拉链一样啊。另外呢，这个交管部门特别提醒，在实行交替通行路段安装了摄像头。试运行阶段呢，为了避免市民因为不熟悉该通行方式而产生违规，交管部门将重点加强交通这个交替通行的引导工作。推行一段时间之后，交管部门将会依托科技监控设备进行监管，违反交替通行规则的违法车辆将被处以100元的罚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在关注民生之前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别忘了互动我们的话题内容。今天说到的是， 让您写一封简短的感谢信啊，您那个甭管是幽默的、真挚的、动人的啊， 对， 都可以写。然后呢，您要写给谁？为什么啊？ 没错，我们等待着您的感谢信。 怎么写？哎、啊， 好，民生消息，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消息了啊。本市呢，今年为群众计划办重点民生实事，昨天呢开始在首都之窗网站邀请咱们的市民投票了。这些实事呢，包括有7个方面，28件，在28件实事当中啊，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了7件。是有什么呢？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新增学位30000个，着力缓解入园难问题，以及在城乡建设150个养老服务驿站，并且通过电话问候、上门寻访等方式，为全市不少于50000名老人啊提供探视寻访的服务，组织名中医到全市的33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居民呢可以每周享受至少一次的中医药服务，扶持不少于150家实体书店，另外向群众发放5000万元的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 好，再来说一下，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面呢，将会推进厕所革命，提升500座公厕服务品质，改造升级80座旅游厕所，全市80%以上的托幼机构、还有中小学校、养老机构食堂达到阳光餐饮的标准。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首都机场的消息吧。 嗯， 位于首都国际机场南侧600米处的北京临空国际免税城项目近日正式启动建设。这个项目呢将于2020年建成，总投资将达到120亿元。通过设计呢，可以与 T3 航站楼以及城际铁路联络线枢纽、T2 有轨电车站实现无缝链接。免税城呢是世界各地机场周边功能最重要的业态之一。数据显示，我国免税行业2016年的销售收入高达269亿元呐。 别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守住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对你说，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封这个看大家写的感谢信啊，就是大家直接写感谢信就行，对对对，写一封，然后呢语言可以幽默一些、对吧，可以调皮一些， 也可以真诚啊， 也可以感人一些， 对吧。 接下来这一封就是一封特别感人的感谢信 啊。说什么了？ 名字我就先不念了。 为啥呀？ 取决于内容。他说，感谢我的领导， 哎呀呀呀呀， 感谢您的车胎爆了。 啊，为什么呀？ 因为您的车胎爆了，导致您延误来公司的时间。因为您延误了来公司，所以今天早上的早会不开了。 Oh yeah! 哎呀，所以他的名字我就不念了。 好的，好的。天冷哈， 但是这个是希望咱们的这领导啊，这个人没事儿。 对，哦，就是 要人没事儿啊。当然你，我就理解你这不想开早会的心情啊。 是， 来看一下。 但是他估计啊，我告诉你，车胎爆了。 嗯， 这得花不少一笔钱呢。这领导大星期一早心情不好，来了单位以后， 有可能加开一个舞会。 对，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给我出去啊，给我办事去，快点。 领导，你小心，你那胎还爆。 来看看哈、果子他娘就说了， 嗯， 亲爱的老公，感谢你从恋爱到结婚这20多年来给我的爱，感谢你11年来给咱们儿子的爱。尽管你工作忙碌，但是从来不会忽略我们娘俩。 哎呦， 只要你在家，都是你做饭。 哎呦， 对我们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感谢你呀、 知道好男人是怎么累死的吗？ 感谢 天。 什么叫感谢天？ 哎，你太没有默契了。第一句应该是感谢天吧？ 感谢你，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大地养育了你。应该 真的有这歌啊？我记得是孙悦的《感谢你》吗？ 感谢你，感谢你。 咱俩不是一歌。不是，果子他娘，你照单全收就行。 哎、 两首歌，我告诉你， 好好好， 多值啊、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写一封感谢信啊，就是写一封感谢信。 对， 幽默、机智、这个感人、动人的都可以啊。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热点话题啊。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维生素 C 能防流感。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 对，身边的人呢都感冒了，赶快吃两片维生素 C 预防一下吧。这靠谱吗？这话？北京世纪坛医院医学部的副主任药师金瑞就提醒大家，国际上有研究表明啊，补充维生素 C 并不能预防感冒和流感呀。今儿我早上起来还吃了一片泡腾片，但是服用维生素 C 有可能减轻普通感冒引起的不适症状。他说啊，不过呢，这种用药方式始终是没有得到明确的证实，只是有一些个案的案例报道显示说，增加维生素 C 的摄入可以对某些特殊人群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比如说像运动员，比如说像士兵。为什么？ 这个君瑞说了啊，预防感冒啊，还需要均衡全面的营养和良好健康的卫生习惯，而不能寄希望补充某种微量元素来预防感冒。如果你喜欢平时像高磊说补充维生素 C， 就用泡腾片是吧？ 啊，对， 哎， 我就不用吃蔬菜和水果了嘛。 你看看。就他这种养生哈啊，但是呢也有注意说不要用太高的水来冲服泡腾片 啊， 就不要用 太热的水 烫水嘛， 啊，对 吧？ 对对 对，这是因为维生素 C 啊在热水里会有一定损耗，容易被氧化分解，温度越高损耗越大，因此呢最佳的方法是用20到40摄氏度左右的温凉水冲泡。 对，您啊这冲泡的时候用手指往里一放，就是比你自己体温高点就行。 高磊啊，合着你每天喝水之前先拿手指试试温度是吗？ 大烫了！ 哎呀，我以后再也不喝你水杯里的水了，太恶心了啊！ 没，我在工作单位还是注意这方面细节的。 哎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摄入的水果和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已经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长期大量口服维生素 C 有可能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副作用。比如说会恶心啊、腹泻、腹痛、皮疹，长期大量的服用维生素 C， 那么体内对维生素 C 的代谢也会加快，一旦停药，身体依然保持在高代谢的状态，有可能会出现维生素 C 缺乏。 哦， 哎呦，那我还是不能停药。 对对对， 我该吃还得吃。 本来我想说那我不能再吃了，结果没想到是我不能停药。高磊，你的这个智商啊。 哎，不，我的逻辑是对的 啊， 虽然跟你经常是反的。 哦，对对对，你的逻辑。你这不也好好活到40多了吗？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事儿啊。眼下呢正值寒冬啊，滑雪成为热门运动，对吧？ 对。 那因为危险系数高，这个也是赔偿成为了一个焦点。记者调查就发现，滑雪保险市场非常混乱，保险种类不一。目前呢，国内各大滑雪场出售的保险啊，主要以公共责任险和人身意外险为主，但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存在不理赔的情况。资深滑雪爱好者表示，选择保险需谨慎，看好条款再购买。 咱举个例子，比如说近日啊，某呢市民曹先生一家，还某什么呀，就是曹先生一家嘛， 对， 前往北京君都山滑雪场滑雪。因为曹先生刚接触滑雪运动不久啊，不太了解这个滑雪的保险，在购票的时候呢就没询问门票是不是包含这个保险。那么在滑雪过程当中呢，他就不慎把脚给扭伤了。这个时候曹先生才想，哎，那我这票是不是含有保险呀？在查询问之后再得知没含。然后 滑雪险不含牛角。那你保什么呢？ 滑雪票没有包含保险，就他就没保险。然后呢北京石金龙，也就是他这个滑雪场呢也是如此，工作人员说呢需要游客自行购买商业险，滑雪场是不负责直接购买的。 他是不含保险。 对对对， 我还以为保险里边不含脚呢。 分段儿是吗？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家这个注意啊。 对， 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些滑雪场啊现场可以购买保险，北京的雪都滑雪场、北京的云居滑雪场、北京的万龙八翼滑雪场等都可以在现场购买滑雪保险，但是每个雪场的保险类型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那北京雪都滑雪场工作人员就表示，购买门票的同时呢可以自行的选择保险，意外伤害险和意外医疗险价格也不一样。但是记者就发现啊，多家保险公司的意外险啊都将滑雪等高危运动是列入了免责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因为滑雪造成意外伤害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游客在自行购买保险的时候需要看清楚了哈，否则容易出现不理赔的现象。那么保险公司提供的意外险包括两个方面的意外伤残险和意外医疗险。伤残险只有在滑雪过程中出现了国家规定的伤残标准才能得到理赔，那么游客在购买时也需要注意。而有些滑雪场销售的意外伤害险价格比较低，一旦投保人受伤，保险公司都会赔付，但不是全额赔付，有最高上限，而且理赔的时候还要缴纳手续费。 嗯， 这我觉得不应该，我上个保险你怎么还那么多条条框框呢？不能很好的保护我的身体和生命安全啊？ 你这没有条框我挣啥，没挣啥我吃啥，不吃啥我感谢啥。我看我来看一下大家都在感谢谁。 哎呀，我还是认识你最好啊，你经常说实话。 知不知道把烦恼忘掉，认识你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是你让我觉得骄傲。我要求不高，只希望每次要你入梦，你不会知道。要让你 来看看大家的感谢吧，好不好？ 好。东皇太一说了，我得谢谢你们仨，每天都能有一开心的早上起来度过每一天，尤其是有高磊的时候，那口误让我喷了好几次， 哎呀， 让我多洗了好几次衣服， 哎， 多洗了好几次车子， 哎呀， 你是不是给报销一部分水费啊？ 好，让我， 下次我给您洗去，行吧？ 这个，我们说看看其他的啊，这个东皇太一说了啊，哎，这个啊，这就是你刚 说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啊，好。黑白年代说了，高磊大帅，你们是不是等着有人感谢你们俩？感谢八七六呢？来了来了啊！我也要感谢一下，你晚了，前面已经有个人感谢过了。 对对对、 oh, ，OK。 人生路还长，说， 嗯， 感谢我的领导啊，别人公司都涨了，就我的没涨。 哦， 我告诉你，但是、我结婚的时候，公司给了我一笔份子钱。哇、感觉一下子我公司就补回来了。我要感谢领导啊！ 啊。给了一笔份子钱，就直接把这个工资全给补回来了。 那得多少钱？ 多大的份子钱？ 而且他领导有未卜先知啊，知道他马上要结婚，就不给你涨工资。 不是 啊， 他领导果然是个高手啊！你看了没有 啊？ 如果平时给你发工资，照发工资， 对 你是不是也没什么感谢过我？对吧？ 没有没有， 对吧？ 不会谢谢。 你觉得这是我应拿？ 当然了，我一个月辛辛苦苦。 哎，但是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咔一笔给你，你是不是感谢我 了？哇，那我什么时候再接一次呗？ 哎、二婚不给。好，再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 快！ 哎，还有一位零下三千摄氏度说。这个二位把我拉黑了， 没有没有 没 有 拉黑了，我刚才刚读过你的嘛，对吧？ 继续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片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乘24小时覆盖全国。

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再度上涨，美盘时段公布的美国12月份核心 CPI 数据是好于预期，数据公布之后黄金短线走低之后重拾涨势，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3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的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上呢，让大家写封感谢信啊，原因为什么会互动这个话题，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有一位小姑娘啊，在路上昏倒了，也被一位警察叔叔给救起来，然后呢，她晕倒的原因是忘了吃早饭啊，于是姑娘写了一封感谢信，说：“亲爱的警察叔叔啊，是我傻，早忘了吃早饭，晕倒了，真的不是为了省钱， 多实在一姑娘 啊。”对，然后说没有别的可以那个奉献的。然后呢，我只能献上这样一张字儿巨丑的纸条，然后呢，表达我的谢意。 还最后为署名，你说这姑娘真是。 然后人说署名了， 署了， 署的是一位一不小心晕倒的姑娘。 嗨。 然后字儿确实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让大家写一封感谢信，看看你要怎么写。你感谢谁，对不对？ 对。 啊、你就直接就不用说，哎呀，我要感谢谁或者怎么样，你就把这个微信平台。当做是那个人， 当做一张白纸，你就直接写， 直接写就可以了， 哎、 对吧？啊，来看一下这个莫妮卡就说了，我要感谢我的宋哥 哦， 认识好多年了，没吃过几顿饭，但是每次工作上都特别帮助我，部门领导特别不帮忙，宋哥轻松一个电话就搞定一切。 哇， 年前请宋大哥吃了顿顶级料理，我就问。这么多年大哥你为什么这么无私的帮助我，大哥说我觉得你这种性格的女人在职场上应该没朋友，我不管你就没人管你了。 哎呦 我很无语啊。哎呦， 但是我觉得人家可能说的是实话，莫妮卡你得反思一下自己嘞。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这个周末是去哪里了。哎呀这个口音， 北京周边转一转得了。 哦这周边你滑到石滑了、哦、哎呦他那挺出爽哎呦。哎我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好好好，你袁姐说了， 嗯 你要不是不是我要。不是我要感谢我老公、哎、 有点紧张、哦、 有点小紧张，小一点点啊、哦哦、一点点。他说上个星期六、 嗯、 我怀孕了、 哦、 孕期发烧、 嗯、 我老公照顾的我哟，那叫无微不至。哎 等会儿 啊， 上周六我怀孕了，这个人家没有这句话，人家只是说上周六孕期发烧、 哦、啊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哪天具体怀的、 哦、对是是是差不多吧，大概一两个月前呗、 哎、这个走的路程有点远哦， 脑子不好死。 哎回来有点累、哦、 不灵光了 啊。 他说晚上都没怎么睡觉 啊、哦、孕期发烧 啊， 哎呦 就是因为不能吃药啊。对对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啊、 哈、 啊啊、 千方百计的就给我想办法物理降温、啊、哎呀妈，一杯又一杯的热水伺候着呀。 哎呦 都说女人怀孕了才知道自己嫁的是不是好男人，感谢我老公是个可以依靠的好男人、 哦、 感谢你包容我的臭脾气，我永远爱你。 哎呦、 啊、就感谢到老公了。 是这样这样、啊、你感谢完了以后咱们这你也说了感谢你包容我的臭脾气。 对呀、啊、 那臭脾气能不能改改？ 不改啊， 既然老公都已经这么好了 是不是 啊？ 应该改进一下吧。 那我必须得得寸进尺啊！ 哦，哎呦，那你这个将来我跟你说哈，你就知道什么是好女人和坏女人了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这个写感谢信， 是 好吧、啊？咱们或幽默，或这个调皮，或动人啊，都可以写， 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好， 首先来关注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运动啊，叫做5v5足金联赛，全5v5 足金联赛， 就是 V5、 就是、是，还升堂呢，还那个是这样，是那个五人制足球的那个。 哦，你直接说五人制，还5v5，还什么什么金，啊、你是拽啥拽？真、啊、是， 这样不是显得专业吗？ 我都不看 啊。最终广州康越啊，1-0战胜了北京这个超越， 哦 啊，获得了这个全国的总冠军啊。 哦呦呦呦，厉害！ 是关注一下。当然，我们北京队能够进入到，也能拿到亚军，也不错啊。 是是是，你看都是月字辈的，是吧？ 哎，好，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再邀请多位名宿。近日呢，中国足协公布了新周期秘书处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高级主管和特聘业务顾问、总监等专业职位的任职情况。那么前国足主帅米卢， 哎呦， 名宿徐根宝、 哎、 前男足国脚赵俊哲、 哎、 前女足国脚孙文、 哦、 都正式加盟了中国足协，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其专业人才的优势。好啊， 哎呀，邀请了这么多这个真的是足协的中国足球的名宿 干将、啊、 前辈 啊、 你们得听他们的哦，啊，中国足协对于、 哎、谁听谁的到底 啊，这足协你得听人家的。 哦，对对对。 对吧，你把人邀请来，对。 对，不能本末倒置。 对吧，啊、中国足协对新周期用人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去除机关化、行政化倾向，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设置高级主管、总监、顾问等职务，淡化官员概念啊。此次足协中层管理人员竞聘打破论资排辈啊，不拘一格降人才，敢于启用年轻人，使中层管理人员队伍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所有中层管理人员都实行1年试用期，试用期满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调整出中层岗位、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就是劣者淘汰的 对 选人用人机制。 是 啊，说到做到哈、 这么多人，其实我觉得我最关注的是孙文、 哦、 争取多利用他的这个职位和位置为中国女足说说话呀，办办实事啊，是吧、 哦、对对对对对、啊那今后呢，中国足协还将继续面向社会、面向各俱乐部和地方会员协会，招聘一批足球、体育管理、经济、法律、媒体、国际专业交流等领域的优秀人才，充实到管理人员队伍，打造多元化的复合型管理团队，进一步提高协会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和国际化水平。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足、 篮排 和游泳 各个方面的体育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14号上午，美国职业游泳系列赛奥斯汀站的比赛结束了第三日的争夺，中国队再次获得2冠和1第3。 哇，厉害 啊、全部比赛拿下7冠2亚和1第3。 哎呀，你告诉我配图的这张照片，李冰洁是我国应该是15岁的一位小将， 一看满脸的稚气。 对，但是能力超群、 哦、 在去年的应该没有记错的世锦赛当中是已经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让大家看到未来之星是冉冉升起啊。 那这一次他都得到了什么样的成绩呢？比如说这次比赛前两天获得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和800米自由泳双冠的李冰洁，就是李冰洁，她又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上轻松夺冠， 真的 本站比赛豪取3冠。 哇， 15岁， 真是、啊、 哎呦，张雨霏也在女子50米蝶泳上获得冠军，本站比赛1冠3亚 啊，严子贝在男子50米蛙泳比赛当中获得第三，本站比赛拿下双冠和一个第三的。 我告诉你， 嗯， 真的，你别不信，嗯，有些人啊，他跑步都没人游得快呢。 跑步都没人 游 的， 你是有什么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哎，这喷嚏真是憋不住啊！是这样，你在水里跑步确实没有游得快， 啊。不是啊，在路上跑，我告诉你，跟水里游的人家都号称飞鱼，刷刷的。 哦， 真是的，像不经常锻炼那些人，绝对跑不过人游泳的。 你也不是我，这个我不相信。高磊 啊， 这个我不相信。 我当然我能跑过啊，我经常锻炼嘛，对吧？ 不是， 我坐姿跑步那很快的。 我觉得你要是比如说，咱把那个孙杨放水里，然后呢，把找一人在旁边跑， 嗯， 他能跑游的比跑得快吗？ 你找一个像我这样40多岁大叔，平时又不太锻炼的，绝对悬。 你怎么不找个80多岁的大叔啊？真是的，你这好还有年龄限制。 大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您的感谢信啊。 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再相别，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不后悔，我被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在幸福的 世界。哎呀，我看到了有一位叫高某某发过来的微信，我觉得可以垫着这个歌特别合适。 本家 他说，一年零两个月前出国留学了，现在回家看看父母，我现在特感谢我父母资助我出国留学。半年前我在国外开始打工，特别辛苦，看着自己的工资，再看看学费，感觉挣钱真是不容易，父母资助我上学更不容易，所以我更得好好学习，不挂科，顺利毕业，找到好工作，挣钱报答他们。 嗯， 另外今天早上一打开收音机，又是你俩活宝，感觉特亲切，也感谢你俩的陪伴。你看看这个不出门叫什么，不当家不知油盐贵呀。 是啊，不出门不知父母恩呐。 对 啊，父母这么疼爱他，把自己全部的积蓄全部用于他出国留学的费用上。 哎， 咱们长大了就得回来反哺，就得好好照顾咱爸咱妈。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是，国外现在钱也不好挣，是吧？ 不好挣，真不好挣。 哎呦， 我感觉刷盘都不好挣钱，现在工资都低了， 是吧？ 啊， 还是回来吧。 就是学成之后回国效力， 对， 多好啊！ 咱们这边现在是吧？哈， 蓬勃发展啊！ 哎， 你看， 嗯。 来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信息。 对对对， 灵异就说了， 嗯， 最应该感谢就是我老公啊。 哦， 就在几天前，我老公花五位数给我买了一件黑色的狐狸毛领戴帽的羊剪绒长款大衣， 哎， 令我十分的感动，并且万分感谢呀。 哎呦，五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万， 您是数多了 啊？ 数多 了， 数多 了，五位万上万 十万，不是。 高磊，要不然你写封感谢信，感谢一下你们的数学老师。五位数，刚才咱俩在这掰着手指头数，你都能数错，个 十 百 千 万 万嘛？哦，对呀，五了。那我怎么变成十万？ 你是内心想再给他多买点啊？ 对对对， 好好好，这个真的是感谢老公啊。这要命了，你看他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干什么亏心事儿的？ 没有，绝对没有啊， 没有， 就是爱媳妇儿， 爱媳妇儿，爱媳妇儿， 是是是。 Sir 说了啊，主持人早上好，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和我丈母娘两位妈妈， 为什么呀？ 对我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爱。 哦， 你瞧人家这个感谢信 啊， 写的多有技巧， 是 感谢两位妈妈 啊， 对我儿子的教育。 哦， 跟我啥关系没有？ 没有。 然后说啊，当然说现在呢。这个已经成功的成为了他们的开心果。 哦 啊，儿子现在已经对我不怎么，已经 不怎么爱搭理了啊，每天都是妈妈奶奶姥姥的叫啊，爸爸的这个词儿已经快不会叫了。辛苦了哈，各位母亲大人， 言语当中还流露着一些酸溜、哎、酸溜溜的感觉、 哎啊、我告诉你啊， 你得多陪孩子， 多大的付出就有多大的回报， 是 你以为养个儿子 那么容易的， 就叫光让他叫你爸爸，是不是你一点都不付出不陪，好真是的、 哎、我也得向人学习是吧、啊啊、对， 你就算了你天天陪着那孩子，孩子都快不知道妈是谁了，哎， 见不着大妈了是吗？ 对、 啊，主任天空说了、嗯，我最感谢的是我的臭猪老婆和可爱的小宝宝，在我们低谷的时候，小宝宝的降临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感谢我的老婆 Jessica， 爱你，永远爱你，爱你三辈子，我、 哦、三生三世啊！ 哎呀。修仙了已经， 哎呦， 不是不是， 这辈子是来渡劫的。 我就 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写一封感谢信。 嗯， 就直接以信的格式写就好。 对，是的， 是不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券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礼一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2018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终审上周四结束了。那当天晚上呢，春晚通过官方微博发文说，2018年央视春晚曝光今年语言节目变了啊，这样一篇文章啊，说这个透露了本届语言类节目，不论是题材内容、题材样式，还是演员阵容、表演风格，今年春晚小品变得更欢乐了，更接地气儿了，更有内涵和品质了，更好看了。啊，微博还透露了部分参与语言类节目表演嘉宾的信息。啊，有多年来坚守在话剧舞台上的老戏骨，有活跃在各类表演门类的这个中年艺术家，有近几年广受青年人追捧的影视新秀，还有来自祖国宝岛台湾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们啊，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不到3岁。据透露，贾乃亮、杨紫、邓伦、李明启、秦海璐、郭冬临、孙涛、崔志佳、贾旭明等演员都将会参加了终审。据了解说，今年的春晚联排预计从2月3号开始，之后经过6轮联排彩排，并录制好备播带，最终在除夕夜与观众见面呀。 我们共同期待吧。同样是来自于央视的消息， CCTV9 纪录频道《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在春节期间播出，继续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第三季呢，将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当中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深度讨论中国人与美食的关系。那么当下国产纪录片正在跨进一个更好的时代，《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成功在于它不仅讲述了一个个温情的美食故事，更是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缩影。舌尖上的中国以美食作为窗口，让世界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发现中国之美。 好，再来关注一下图书咨询机构开卷近日发布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去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达到了803.2亿，比前年增长 14.55%， 延续了近年来的增长势头。哎，就是大家还是这个买书的啊，越来越多啊。 是。 那包括新书在内的图书平均定价也是持续增长。2017年的新书平均定价高达75.25元。哦， 定价也越来越高了，这个也 价格有点贵了，一般不都是20多、30多？ 没有没有，平均平均嘛、 哦、平均。 还有一些书、哦、比如说那个什么精装版啊， 纪念版的、 啊、纪念版 啊，但是这些书基本上都没人看的、啊、 买的少， 就摆在书就当装饰品、啊、 哎， 对吧， 可惜了可惜了、 啊、对、啊、 送我们也行啊， 哎好。 那么另外呢，近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14卷本的丛维希文集，收录了丛维希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篇以及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等。丛维希文集呢，是丛维希创作60多年作品的经典结集，包括了长篇小说卷5种，北国草、断桥、罗雪、九魂西行、南河春晓。那么中短篇小说卷5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雪落黄河、静无声等等。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新的好玩的东西吧，是腾讯 QQ 推出了一个叫李米秀的一个东西啊、嗯、是为了适应这些年轻人的需求而推出的一款全新时尚互动类工具、 哦、 啊，结合了个性角色、装扮、聊天动作等多重元素，受到目标受众的喜爱。 哦， 李米秀啊，这是一个新的玩意儿啊。再来看看其他的啊， 最近的网易将它的多款热门游戏都进行了 IP 化运作，阴阳师的官方漫画已经在腾讯动漫上线，泡面番与音乐剧都将陆续在今年发布，《倩女幽魂》也推出了漫画《倩女幽魂轻视画魂》。 哎，啊，这各家都在忙着推出自己的新产品啊。 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一起看一看大家的感谢信。 嗯， 天天天玉说了，感谢我的老公，最近天气冷，你每天早上开早起1个小时开车送我上班， 真好， 所以我感冒了 啊。 没，哎哎，他应该说的是虽然我感冒了、 哦、 但是我必须要感谢你。 哦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总在节目里说你不好，你都不乐意了、 哦、原来老公早起1个小时开车送你是为了这事儿啊。 你 正视听啊。 没有没有没有，他早起就是人家确实是天冷， 就是疼媳妇儿， 疼媳妇儿。 对， 虽然感冒了是吧，那怎么感冒的呢？多穿点啊哈。这个 再来看看波波先生 啊， 2018给你们拜个早年啊。 嗯、 哦、我有点早、啊、还30多天呢。 对，不给压岁钱。 谢谢你们啊，虽然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和长相，但你们肯定都是可爱的人。没有你们在幕后默默的付出，他估计说的是咱们节目组的幕后成员。 哦、 其实我们节目组一共就是四五个人。 嗯， 没有你们默默的付出，哪有台前这几个货啊、 哦、 大帅、高磊、王一， 哎呀， 和大家互动。啊，是不是？ 对， 对你们致以最深的感谢和祝福。 哎呀呀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 我会转达给我们的监制老师，还有我们的编辑老师， 哎， 台长老师。 对，谢谢。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安说了，感谢这10几年的婚姻，让我学会了独立坚强，体会到了来自孩子的爱最单纯。 嗯、 你听。这个微信有什么样子的弦外之音？ 弦外之音， 对不对？ 没听出来。 哎呀，看来这个婚姻当中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哦呦，是吗？ 问题， 别想，忘了忘了。 你像在婚姻当中，你还能说什么独立坚强？这说明自己，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爱啊， 关爱和帮助。 啊、为什么说来自孩子的爱最单纯？ 哦、 那肯定是其他的人爱不单纯。 她老公没有担当，不能这么瞎说啊！ 哎呀，反正这个里边信息大了哈。 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相敬如宾，嗯、好不好、嗯？你看我这几个词用的、嗯、啊， 好， 也送给我自己， 都是套词儿、啊。来看一下小霞说 了，差不多了啊。 好，接下来时间先进的广告，欢迎大家一会儿过来。 电视 是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万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气象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这个时段给咱们大家说的旅游天气呢，先说一下咱们北京。今天是周一，北京的天气呢，应该说对大家出行啊、上班没有影响。白天虽然阴天，但不会有降雪，也没有明显的雾霾。由于阴天影响气温的上升呢，今天最高气温也就是-2度。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也没什么风，扩散条件呢有转差的趋势，在部分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雾霾。后半夜啊有冷空气影响到北京，大部分地区啊会渐渐刮起2、3间4级的小北风。这样的话呢雾霾就消散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缓慢下降到-5度。从这个天气的变化来看，白天和夜间的气温呢还是比较低，寒冷呢还是主要的天气特点。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华北地区天气和北京比较类似，但在华北的中南部地区啊有明显的雾霾。东北地区的东部呢现在看是有小雪天气，在四川和西藏的交界这个区域，在云南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有在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都是有小雪天小雨天气。前几天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中东部还有南方地区的冷空气呢，目前这个势力啊已经明显减弱，多地的气温呢已缓慢的回升。总的来说啊，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讲，天气呢比较适宜安排出行，比较适宜呢外出游玩。但是呢目前还处于39的寒冬，气温呢还是比较低，外出游玩的朋友还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那么具体来说呢，咱们一些旅游的一些热点的地方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像哈尔滨呢是多云天气，气温呢是-12度到-19度。咱们北边的张家口的崇礼这个天气呢是阴天为主，南风2、3级转西北风呢4到5级，气温呢是-2度到-15度。那么到南面青岛的天气就好多了，今天是晴天，有3到4级的这个小风，气温呢是7度到3度。南京的天气呢是多云，气温呢是14度到7度。上海呢是多云转小雨，气温呢是15度到7度。杭州是多云天气，气温是14度到6度。 再往内地呢，就是到西安，这个是多云天气，气温呢是5度到零下3度，成都是有小雨天气，气温呢是9度到4度，昆明是晴天，气温呢是16度到3度。那么再往南到海口，天气就好多了，虽然说多云，但是温度呢在比较高，是20度到15度。三亚呢也是多云天气，气温呢是25度到19度。总的来看嘛，这个天气呢对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路况的消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富士路定慧桥西西向东进城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在杏石口路汉河路口的南向北双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车辆拥堵，其中的路口西侧西向东还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在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车多拥堵，那么其中呢，南沙窝桥北、月个庄桥北、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队尾是排到了丰北桥。在西南四环堪丹桥北受事故影响的内环方向车辆排队比较长，队尾接近了马家楼桥。在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和来广营桥之间进京方向分别有2起事故发生，吉祥寺桥到太阳宫桥北进京方向车多排队。本时段的环路方面呢，东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辆拥堵是最为严重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跨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说的话题说的是感谢信啊。当然呢，我们说表达感谢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节目说一点感谢的，这个表达一下谢意， 哎， 对不对？ 哎， 你也可以，哎，给他悄悄的准备一份旅行的产品 啊，旅行的计划是不是？哎呀，要带我去哪玩啊你？ 哎，带着他， 我想多了我。 哎，就是感谢天，感谢地啊，那个。就是让他出去玩一玩，心情更加的好。 对 对 对, 对 啊，那准备什么线路？去哪儿好呢？ 我不知道呀。 哎，有人知道。 谁呀？ 而且这个人呢，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 真是啊， 对不对？ 哎，来， 马上请出我们的众信旅游的何鹏。 何鹏你好。 好，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哇，好久 不 见， 好久 不 见啊， 又帅了， 甚是想念、 啊。去哪玩了啊？ 去了趟武汉吧。 哎呀，武汉不错，好地儿。 工作上的变动啊， 对对对， 变动。但是呢，何鹏也是还会这个不定期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对，很想念大家。 哎，那这样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来有什么样子的好的线路要带给大家推荐的啊？ 嗯，其实就是刚才说有感谢嘛，对吧？其实给自己的这个想感谢的人准备一个旅游的行程还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带着高磊去一趟亲子乐园， 哦耶，可以可以的， 太棒了， 很欢乐的感觉。然后这个出行呢，就是想跟大家在2018年的可以说是第二期，就是中信旅游参与的节目， 是 跟大家以后做一下我们的未来的节目预告。 好啊， 中信旅游将会在每周一的这个8:30期间，会和大家准时的在87.6，我们一起出发吧。 嗯，对，然后为大家介绍最新鲜的一些旅行的消息， 旅行资讯，对， 包括线路推荐， 环球线路一网打尽吧。 哇，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出境旅游啊，对旅游啊有这些资讯上的了解，线路上了解，甚至说想听到一些特别劲爆的价格，那我们一定不要错过每周一8:30到9:00的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那咱就从今天开始，好， 今天开始，对，今天呢是这个2018年1月15号， 15号，是， 对吧？马上距我们这个中国人最传统的 春节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 一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以说大家的春节计划有没有安排好，对吧？如果没有安排好，请一定要抓紧，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春节期间想要出行，很多很多产品全部已经售罄了。 哇， 真的说，这时候您再过来去任何一家旅游公司去找线路、找目的的时候，千万不要问他多少钱了，问他还有位置吗？ 对对对对对，哪儿还有位？ 就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着了。 对 呀，没机票没酒店您去哪儿啊？ 要么就是机票酒店已经全部售罄，要么就是还剩的地方可能都是天价。 哎呦，真要命啊。 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春节过后，也就是我们的2月底3月份，或者是2月底4月份，这样期间我们能够做一些春季的出行选择的目的地。 好，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春节他不休息啊， 对， 他加班啊，他继续工作， 还有三四薪的， 然后春节之后再休假，是不是大帅？你是不是就这么计划的？ 哎，对对对对， 春节期间，这个春节过后啊，我们其实在每年的春天的时候比较适合去游的几个目的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区域，然后三条线路，分别呢是两种优惠方式。这两个区域呢，一个就是欧洲。欧洲，因为咱们跟这个也地处于北半球，所以春季的时候也是同样，欧洲的一个春天，它的旅游呢也是非常适合的。欧洲这边呢就会有这个2月份出发的，东欧加西欧的一个纵贯连线，6个国家，然后价格呢也很便宜，2月24号出发是12000块钱两个人。 啊， 秉承了我们买一赠一的宗旨嘛。 你才反应过来是不是？ 哦， 你 才反应。我刚才我还在反应这哪儿，就脑子里边转了一下。 然后是12000块钱俩人啊。 两个人，对，秉承了我们买一赠一的宗旨。第二个呢是在3月份出发的，去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中海区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个的价格呢是一个人是9999，也是一个特价的优惠活动促销。 很优惠了。 对，这是两条欧洲线路。另外一条呢是我们的国内产品。国内产品是我们在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都可以带着大家去的，这个我国的宝岛台湾。宝岛台湾是在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便宜，是4280元两个人。 啊，也是俩人， 买一赠一嘛， 买一赠一， 对 对 对 对， 秉承了这个买一赠一的宗旨，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从近往远先介绍一下。 好， 你就先说我们的这个宝岛台湾。春天的时候呢，其实去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都说冬季到台北来看 雨 对，那么每年台湾的冬天实际上就是1月份、12月份、1月份、2月份这样，从3月份开始，台湾也会进入它的春天，而且台湾的春天来的要比咱们的这个这个大陆这边还要更早一点， 早一些， 对，因为来自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会比较暖和，所以呢，这个春天去台湾去看花。去看花 啊， 因为那边台湾那边的这个樱花也非常的漂亮，不一定要去日本去挤破头。3、4月份我们去到阿里山，去到日月潭，都能够看到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樱花。 他们那边也是，比如说成片、成规模的， 对，成片、成规模的，在 某一座山里，可能你会发现樱花承包了这个山头， 哇、哦， 那是真的美、哦、然后再配合上远处的雪山、哎、啊，这个嗯， 那我们这样，这个一会儿让何鹏再好好介绍，我们先赶紧说一下电话， 好好 好，对吧？如果感兴趣的，刚才我们提到了两条线路，一条是欧洲的12000多块钱的，是， 对对对。欧洲的六国， 西欧的六国纵贯连线 是、嗯，还有西班牙、葡萄牙， 对 对，还有就是台湾的这条线路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6515-8199或者是6515-8299，以及咱们中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告诉大家，其中有两条可都是买一赠一的特价线路， 对，您可以打这两个电话呢来进行咨询啊、嗯。然后呢，我们的电话大家打不进。进来也不要着急，我们一直会到9点半， 对对对， 都给您大家开通着啊。 是， 好，那接下来时间让那个何鹏继续介绍。我们先来问一问，嗯、有位清新就问说，台湾游适合60-70岁的老人吗？ 台湾游其实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它的旅游资源呢非常的丰富，而且每天的行程不是很辛苦，所以它适合全县的这个大小朋友、老中青年一起去，家庭游也是很合适的。其实很多的这是咱们这个老一辈的银发族对台湾还是。是比较有这个向往的， 对。 然后去那边呢，大家能玩到什么？首先一个环岛台湾8天的行程，我们北边能看野柳，南边呢能玩垦丁，东边呢能欣赏到太鲁阁的自然风光。嗯、所以说，再算上台湾中部的阿里山和日月潭，它可以说是一个您的城市观光加自然风光合二为一，并且台湾还有很多的美食。我们会去到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会去到士林的官邸，有台北的101大厦的登顶，日月潭这边。还有游船，阿里山风景区呢，坐着小火车去看，然后这个垦丁的猫鼻头、鹅銮鼻的这个灯塔，以及太鲁阁国家公园、野柳地质公园、台北的夜市、高雄的夜市，全程呢会有4晚4花酒店，有3晚的特色酒店，还有2晚的五花酒店、1晚的温泉酒店。台湾的特色牛肉面和小火锅，还有这个台式的这种古早味的风味的早餐。都包含在行程之中， 太丰富。那我就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句，你刚才说4280， 对， 俩人，一人合2100多块钱， 对。 那你说了那么多的地儿，对吧？那么多的景点，你需要门票吧？需要吃饭吧？需要坐大巴车吧？需要导游吧？需要保险吧？这都包含在刚才你说的这2100多块钱的价格里吗？ 是的，这里面没有包含的就是大家在温泉酒店那一天需要自备泳衣。都完了， 那个必须自备， 我没法给你买啊！ 对对对， 是吧？哎，当然，其实这个也说一下，我那当时野柳地质公园我还真去过，你去过那边吗？ 我还真没去过，我当时就是在夜市逛， 这看得出来， 就光去吃了。因为当时那个，我是感觉就是，尤其是刚才何鹏说的这几个季节去的时候啊，那边那个气候是最舒适的时候，而且呢，你走在那个。地质公园里边人不很多，我当时去的时候走在里边就特别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偶像剧的感觉， 不是吧？ 啊、 呀，你以为你是大男主啊？你想多了， 就是它的整个的那种画风，然后呢，整个的公园里的氛围和环境， 对， 就是那种的，你在里边走一走啊，海风吹一吹，而且它特别那个特点就是被风吹的那些石头， 对，有石头 造型，特别的棒啊！ 而且特别要告诉大家的就是3、4、5这。几个月份去我国台湾的话，天气特别好。 对， 因为春季它呢比咱们的春季可能，因为咱们这儿春寒料峭，可能还会有一些冷。那边基本一个帽衫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暑期去7、8月份，真的是太热了。你一下车一出门，一身汗全透了。可是，一进车，然后又特别冷，空调开特别足，然后就会不舒服。但是3、4、5、6月份吧去是特别舒服的。 对，而且6月份以后去台湾这边的这个，无论是台风还是雨季，这边都有可能会大家出行造成影响，所以春天去一趟台湾，去环岛做一个自然风光的游览是特别合适的。 人暖男就问了，哎，那五个台湾那个行程买一赠一，还能带小朋友吗？ 小朋友这边第三个人的话，就给您来一个这个半价就好了吗？ 就直接半价。 对对对，三个人的话就半价就好了，不用您一定要强势去凑4个。 你不用问， 你说话算数啊！ 我算数，算数，算数。 哦，对，人家现在就是领导， 要给力，给力。 对对对，原来还要请示，现在直接问自己。 哎，算数，算数。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2部咨询热线来问一问哈，分别是六五 651599以及651582299。 哎，那让我们请何鹏继续给大家介绍啊。 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台湾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是从北京这边飞到台北，然后台北这边我们去游览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士林官邸、国父纪念馆、台北101大厦的登顶。然后呢这个会从台北这边往台中遵义这边出发，会乘坐这个游船去游览日月潭。然后这是很多这个旅行社中不包含的内容，但如果我们去日月潭的话，如果不坐游船这是看不到日月潭就最美的那种感觉，乘船游览日月潭。然后去那边呢，然后去这个晚上就会去的这个中台禅寺，然后住到遵义这一边。然后我们从遵义这边呢就会往阿里山这边去游览，阿里山呢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自然保护区。然后从阿里山这边呢去到这个高雄的艺术区，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这边七九八的这种感觉。带大家去这个台北这边看一下那边艺术家的这种作品和一些真实的这种生活。然后还有呢这个真爱码头，然后晚上去高雄的夜市。然后我们第五天呢从高雄这边就会到达垦丁，垦丁这边呢也是在其实是台北这边出产偶像剧最多的地方。它可以说是在台湾这边，因为它是沿海的嘛， 对，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水上项目，大家可以在这里边去体验一下。在肯定就是主要是玩海玩水，所以这天呢大家一定要备好泳衣啊。然后我们从台肯定这边出发，又往花莲这边走，这段呢都说是比较危险的苏花公路，我们都会乘坐火车。 最安全的就是坐火车。 真有人问 Sam 问了说台湾环岛的交通安全有保障吗？ 这个您放心，然后我们这边都会在将一些比较难走的路都会用这个火车来代替掉。 对， 然后会看这个太鲁阁的国家公园和这个北回归线的纪念碑。然后从花莲这边往台北就会到刚才有说到的这个野柳自然保护区，我们会去看女王头，就是刚才这个大车这边形容的，那边其实真的就是用风、用沙、用水对一些岩石侵蚀形成了一些很奇特的自然风光。然后从台北这边游览之后返回北京，八天的行程非常的充实， 惬意。 喂， 哇，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给大家介绍的是台湾的这条行程， 是 那其他方面的行程呢？ 这样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然后再插播一条广告，然后请这个咱们的鹏鹏继续介绍好不好。大家如果对刚刚我们介绍的台湾之行满一赠一哈，一个人也就2000出头的这么一个线路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9以及651582299，或者是拨打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6879-0466 6879-046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关心的，像 Rainbow 问了说台湾行有购物吗？要进店吗？进几个？ 这个行程呢会带大家带台湾一些土特产的这个购物店里边去大家参观和这个选购，然后会一般呢会有这个台湾的行程都会有这个大理石，然后有珊瑚，有土特产，一般就是这么几个。 对对对，你像这些东西，很多的朋友他也想买点啊，回去作为这个伴手礼，你说是不是哈？包括牛轧糖啊，什么小月饼哈。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还有一位问这个有截止的报名的时间吗？ 这个报名截止期就是售罄为止，售罄为止。一般我们3月、4月、5月、6月都会有这种预售团期，每个团期呢，他会就说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您准确是哪天出发。三月份的团我们会2月份联系客人，4月份的团会这个3月份联系客人。出行之前提前一个月，大家可以先只是在这个里面去占一个名额，我们会有100个预售名额每个月。然后会将这100个名额 在这个月份里消化到我们每个团里边。 是， 所以大家确定好月份就可以了。 好，没错。 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感兴趣的，刚才你说的那个欧洲那几个，也是买一赠一那条线路，你可以介绍一下好不好？ 欧洲这边的买一赠一呢，是我们一个这个是可以说是东西欧纵贯的一个全境线路，它呢是这个会去到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去欧洲第一次行程一定要会去到的这个法国、瑞士、意大利这三个行程，它这三个国家，同时呢它会去到东欧那边的德国、捷克和奥地利，所以它是一个法瑞意加奥德捷六个国家14天的线路。说的这个就是要特点总结一下，就是布拉格之恋加音乐之都加比萨斜塔加湖光山色加卢浮魅影加塞纳河上的餐厅。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真是我觉得基本上欧洲最精华的部分全在这14天当中。 14天12000块钱买一赠一， 一个人才会16000块钱。 对，2月24号出发，人数呢这边呢是大概是30人左右的一个团队，大家呢会去到这个漫步在捷克的布拉格，你真的是感觉到这个你自己像在中世纪游览一样，然后来一场这个艺术文化音乐的还有建筑的之旅。 对， 然后空气之中都弥漫着音符的维也纳，去感受一下这个玛利亚女王最喜欢的美泉宫，对吧？然后跟着西西公主的这个步伐开始嘛。然后意大利世界建筑奇迹之一的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我们也去那儿做一个推塔的人啊，扶塔的人应该叫 拍一张照片， 没错， 推塔的人一不小心把内心真实想法说 塔推倒了，那塔怎么歪的？我推歪的。然后还有拥有着2700多年历史的这个应该叫永恒之都的罗马，感受一下这个罗马帝国依然至今啊都是还是很磅礴的这种城市建设和气势。那儿呢也是在许愿池，我们背对许愿池往后投一枚硬币，许下一个美丽的愿望，就是再回罗马。玩多少次都不够。艺术之都的这个佛罗伦萨去感受文艺复兴，意大利的艺术密码。然后水城的威尼斯被称为这个可以说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 还有一位朋友先问一下啊，打断一下，石头问说想给老人报欧洲团，不知道合适不合适。14天6个国家，然后你觉得这个行程老人感会不会累啊，或者是怎么？ 这边还是看老人的身体情况，他的年纪。一般来说，如果是75岁以下的走这样的行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们会对这个行程很满意，因为这种行程特别充实。 对， 去的地方多，收获多，看的东西也多。刚才我们聊到了威尼斯，还会有瑞士的度假胜地因特拉肯，去看阿尔卑斯山的美丽声音，去看就世外桃源的祥和宁静。然后还有呢，这个德国的魅力名城工业之城法兰克福，然后再行走在花都巴黎，走进世界艺术的这个璀璨夺目的一个瑰宝卢浮宫，去享受著名的镇馆三宝，去寻找那三个姑娘， 三个姑娘。 对，然后呢行程里边呢全程会有3到4星酒店的安排，西式的早餐，然后中式的6菜1汤，有塞纳河游船水上餐厅的用餐。这是我们大概的这个简单的欧洲行程的介绍。 对，那整个行程一个人6000多点，咱们的这个服务品质，团队的这个质量会不会下降呢？ 其实众信出品嘛，必属精品，大家应该可以奔着众信旅游这个品牌来看一看，因为我们众信本身是从92年成立，一直是最早就是致力于中国公民的赴欧洲旅游的这个旅行社。 对， 然后现在呢，已经是发展成一条全线路的一个综合服务的批发商，一个这个服务平台。那么大家对于众信也是在2014年已经成功登陆了这个深市，也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一直是以这个品质来保证的，并且呢这些优惠都只能是在咱们这个广播之中通过这半个小时的时段来这个 拿到 收到的客人的信息，然后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 只在我们广播节目。 对， 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想的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当然肯定您还说有一些线我得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没关系，您打来电话并不是说你就报了， 对，您先占个位儿， 对，你可以先咨询一下，然后呢后面你等着定了以后你再去问或者是再取消都没问题啊。 对，而且全款退款，如果你去不了的话， 没 电话我们也不让你交钱。 对，是 是这样，我们电话一直开通到 9:30左右啊，您还可以一直在拨打我们的65158199和65158299，以及重信的电话是 68790466 68790466，还有66157142 66157142也可以接听。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有位朋友问说，欧洲这款有自费项目吗？去阿尔卑斯山吗？ 自费项目这边您可以根据您的行程去选，像我们一般的欧洲产品组合的还是一些比较大而全的项目，如果一些小而精的项目您要参加的话，可以在团里直接跟领队和导游预定就可以了。 好， 自己想问。 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发团日期吧，好不好？ 最后一点时间这边呢，我们这个台湾的行程是每3、4、5、6都会有，然后西普的时间呢是在2月24号，东西欧的行程是在2月24号，西普的时间是在3月18号。中信旅游呢在2018年的3月31日之前，如果您在江苏银行成功办理开卡的话，我们还会有一次这个获得500元代金券的机会，500元代金券的机会， 我厉害了，厉害 了，打电话然后享受到这个服务。 好，好，我们的两部热线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周一加油啊，各位朋友。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